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72回。却说谢之方将将到了宋家马场，发觉表兄弟们少了一位，心口跳了跳，直觉有哪里不对。宋永兰等人众口一词，只说宋永仪叫生意绊住了，强行拉着他不肯放手。谢之方强压着脾气，挑了匹通体雪白的马儿，和自己最爱的那匹白马凑成一对，交与小厮小心照料，一路纵马疾驰，大汗淋漓地赶回宋府。他多思多疑，额角青筋乱跳，一脚踹开院门，往正房里扑了个空，竟然冲进里屋，往姐弟二人躺过的床上翻捡。 夫人在三夫人的院子里听戏。 琵琶在身后一板一眼地答道。谢之方抿了抿唇，意识到姐姐并未骗他，宋永仪今日没有出现在马场，不过是一场巧合。他生出惭愧之意，快速调整好心绪，换了身衣裳，走进三舅母的院子里时，已经变回那个风度翩翩的家公子。谢之真穿了身月白色的袄子，芙蓉色的流仙裙，弯腰搂着虎头虎脑的宋永洛，和他一同看满地蹦跶的雪兔幼崽。当日谢之方送给他的一对雪兔煞是能生，这几年来抱了不知道多少窝，一只只兔宝宝肉嘟嘟圆乎乎，憨态可掬地跳来跳去，犹如黑色白色的雪球乱滚。宋永洛很喜欢这位又香又美的姐姐，紧紧拉着谢之真的衣袖，奶声奶气地和他商量着怎样给小兔子们起名。谢之真怕他口渴，对丫鬟低语了两句，亲手端了一碗温热的糖水，耐心哄宋永洛喝下。一大一小，一个温柔婉约，一个活泼可爱，乍一看倒像是一对母子，站在毛茸茸的雪兔堆里，说不出的赏心悦目。谢之方鬼使神差地想起宋永仪说过神仙眷侣孩子都会走路之类的话，在距离姐姐一丈之远停下脚步，脸色阴晴不定，眸光变幻莫测。他忽然觉得姐姐站立的地方漾着一层纯净的洁白的柔光，而多思多疑阴里自私的自己代表着最肮脏不堪的污浊，就连轻轻触碰她都是一种罪大恶极的亵渎。一日一早，三舅舅宋章使人来请谢之方，说是隐泉书院拟定于春暖花开时重新修缮园林，建造图纸将将送了过来，听闻他于离水叠石上颇有心得，请他过去参详一二。这等在长辈面前长脸的机会，谢之方不愿错过，紧贴着姐姐抱了抱，依依不舍地亲了亲她的侧脸。 姐姐今日打算做什么？还是去舅母院子里说话吗？怎么想和姐姐安安生生地待一日，在这里变得这般难？ 谢之真微微点头，柔声道， 三舅母说想跟我学双面绣的技法，给阿宝做几件贴身的小衣，我已应允了他，用过早膳便过去。 他平素不惯撒谎，说话间俏脸有些微红，长睫也如蝶翼般垂下，不敢直视弟弟的眼睛。谢之方不疑有他，试探道， 姐姐很喜欢阿宝吗？ 寻常女子到了他这个年纪，多半已经生儿育女，姐姐这两天总往三舅母的院子里跑，是很喜欢小孩子，所以本能地亲近阿宝吧。他性子温柔，对待孩子又极有耐心。谢之方至今还记得自己小时候顽劣不堪、招猫逗狗时，姐姐是如何不厌其烦地跟他讲为人处事的道理，又是怎么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。如果有机会，他会是位很好的母亲。谢之真轻轻嗯了一声，浅笑道， 阿宝聪明又淘气， 可爱得很。顾及着弟弟身为男子的自尊心，他没好意思说出口。许是被家里纵得狠了，阿宝的机灵劲儿中带着三分无赖，总是令他想起弟弟年幼时的样子。那时候他无法无天，屡屡气得谢涛暴跳如雷，请来的先生们待不满一个月便摇头叹气，说些朽木不可雕也之类的话，连束修都不肯要，便逃命似的离开。也只有他说的话谢之芳肯听进去一两句，在他面前行为举止也收敛些，如同戴上紧箍咒的泼猴。谁能想到他长大成人之后竟和自己这个姐姐生出首尾，做了一对正经夫妻呢？谢之真陷入几分对往事的追怀与感慨，这阵子横亘于心的郁烦消散了一些，看弟弟也顺眼不少，主动起身为他更衣。谢之芳受宠若惊，与此同时内心的愧疚也更深一重。他也不避讳丫鬟们在场，牵起他的手轻轻亲了一口，挤出一个和往日里一般明亮的笑脸，叮嘱道： 三舅舅那里怕是一时半刻脱不得身，姐姐且在舅母那边用午膳吧，最迟有事我去接你。 谢之真暗暗盘算时间，往福玉山一来一回也够了，遂柔声答应亲自送他出门。不多时，谢之真穿好帷帽披风，带着两个丫鬟自偏门离了宋府，登上宋永仪早就为他准备好的马车。宋永仪亲自驾车带他往出城的小路上去，低声道： 真妹妹不用担心，三叔那人你知道，一旦开了话头必定滔滔不绝，没有两三个时辰不会放人，便是明堂离了书房，大哥二哥那里我也打过招呼，另找个借口支开他并不是什么难事。 三哥办事素来稳妥，我信得过你。谢之真隔着厚厚的棉布车帘柔声向他道谢：这一趟多谢三哥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真妹妹且闭目歇息会儿，养养精神。 这一日天公不作美，天边乌云翻卷，刮起阴恻恻的寒风，森冷凉意袭来，冻得宋永仪也打了个喷嚏。谢之真将包裹着柔软棉缎的手炉自马车里递了出来，十分的过意不去。 三哥仔细照料。 无妨，就快到了。 宋永仪扬鞭催马，加快了脚程。半个时辰后，他们循着还算平坦的山路来到半山腰处。谢之真由丫鬟们搀扶着下了马车，看见遮天蔽日的茂密树丛中那一方被打理得极为规整的坟垄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作为已出嫁的女儿，母亲如此堂而皇之地与宋家历代先祖们葬在一处，于世人眼中堪称惊世骇俗，也足见长辈们对她的疼惜与爱护。谢之真轻提裙摆，在母亲墓前端端正正跪下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，将自己亲手叠就的莲花一朵朵放入瓦盆中，看着火光将其吞噬，眼前模糊一片，珠泪成串落下。宋永仪向姑母行了一礼，体贴地带着众多随从们后退十余步，停在一个足以保护她却又不至于搅扰她的距离，给她留出足够的倾诉空间。谢之真沉默地看着眼前的金纸变为残破灰烬，又被呼啸的寒风卷起，洒作漫天黑雨。如同止水的心境，在最依恋却又早早离了他的长辈面前逐渐翻涌，终成鼎沸之势。他再度俯下身去，光洁的额头贴着冰冷泥土，整具娇软的身体凝固成白玉雕刻的观音像，一动不动。过了许久，柔弱的双肩颤抖着，他哽咽道： 母亲，我对不住您， 我辜负了您的嘱托，不止没有教好阿汤，没有让他走正经路子，还累得他改名换姓，弃了用命搏出来的功名，与我结为夫妻，皈依市井。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阿汤的性子太过执拗，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吧。 回想起当初弟弟逼婚时的表情和语气，谢之真心有余悸地打了个寒战。 更何况如若阿汤有个好歹，我在这世上活着也没什么趣味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